那王子，吃早饭，看，兔兔面包。 好可爱。 谢谢，好治愈。 果真可爱就是正义，我要永远保护他。 妈妈，是什么？原来如此啊。养我，教我，陪着我。 啊？ 原来，王子就是…… 什么？ 我的妈妈吗？ 杀！